到下午，开着宾利车的妻子打电话给他，说发现有辆灰色捷达车总是跟着他，车里人还戴着口罩和遮阳帽。接下来的一连三四天，只要是穆先生妻子一个人开车出去或者回来，这辆灰色捷达车总是跟着他，有一天还更换了车牌。穆先生说，他曾经想过报警，但是手头没有证据，又怕惊动跟踪者。经过仔细考虑，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反跟踪。穆先生在公司找了七八个人，弄来四辆车，并安装了行车记录仪。经过仔细研究和踩点，他把行动时间定在了10月30号星期五，地点选在了早高峰时期的霄云路。当天早上9点左右，穆先生的妻子开车从小区出发，这辆捷达依旧是紧紧跟在后面，而穆先生安排好的四辆车是跟在捷达的后面。到了指定地点，穆先生发出了指令，四辆车慢慢的靠近捷达，将其逼停。那随后警察也赶到现场，在派出所里，警察把捷达车上的东西卸下来，令穆先生瞠目，有20多部手机、藏尸袋、手铐、脚镣、勒人的绳子、砍刀、挖坑的铁锹、钢锯、斧子、锤子、塑料袋等等。穆先生说，这个有一份逃生地图上还画着逃往顺义和延庆快速撤离的路线。民警在捷达车上还找到了一个小本子，上面详细记录着穆先生所居住的星河湾小区数十辆豪车的行踪，包括劳斯莱斯、宾利、兰博基尼等，那驾车的几乎都是女性，这个记录了详细了车什么时候出门，车上几个人，什么时候返回，去了哪儿等等。穆先生说，他在他家的车底下居然还发现了一个跟踪器，嫌疑人通过手机就能够准确掌握车辆的行踪。那这也让我们想起了2年多前的一个案件，田某等七人在星光天地商场和首都机场等地，将这个 GPS 定位仪偷偷的装在豪车后面，目的呢是为了选择打劫对象。那么他们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一辆路虎车上。这天下午，车主于女士驾车来到顺义区后沙峪附近时，被前面突然出现的一辆小车逼停，那田某等人冒充警察冲下车，将女士连人带车接到了河北香河的一个农村大院。女士被扭放进一个铁笼子里，对方持枪逼她说出了银行密码，随后卡里被取走了12万多元。事发2天后，警方将于女士解救，团伙七人后来分别被以抢劫罪、非法持有枪支罪、非法拘禁罪等判处了14年到1年4个月不等的刑罚。那这个事件，穆先生的事件披露之后呢，很多网友们对穆先生的举动点赞，说他不仅救了妻子，也救了很多人。那么我们面临危险的时候该如何冷静的处理，这种跟踪行为是否涉嫌了犯罪呢？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的庞涛检察官。你好，庞检察官。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对于这种穆先生的反跟踪做法，您作为法律人士怎么样来评价呢？ 我认为啊，这个穆先生的反跟踪的这种做法呢，属于一种自力救济的行为。只要这种行为呢不超越法律的边界呢，我认为应当是允许的。那么什么叫自力救济呢？实际上呢，它主要包括这个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像这种反跟踪的做法呀，我认为就应当是属于一种正当防卫。那么什么叫正当防卫哈？它是指呢对正在进行的这个不法侵害行为的人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那么具体来讲吧，就是如果要构成一个正当防卫，需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就是正当防卫所针对的必须是一个不法的侵害。比如说像这个案例当中，那么这些跟踪人他就是非法跟踪这些事主。那么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一个呢，就是必须是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时候，像这个案例当中也是这样，就是等于这个穆先生，那么他找了几个朋友把这个跟踪人的车给撞停了，他实际上那些跟踪人正在跟踪他的妻子，所以这个不法侵害呢他是正在进行当中的。这是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呢，就是正当防卫所针对的必须是不法侵害人，比如像这个案例就是，那么穆先生截停的这个车里边正是跟踪他妻子的那几个人。第四个条件呢，就是正当防卫不能超越一定的限度，它是有限度的，那么否则呢就有可能构成防卫过当，就是超过了一定限度了。那么比如说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可能大家就理解了，比如说一个人想去猥亵另一个人，那么这个被猥亵的人呢，他有一个同伴，他见到这种情况呢，他就把这个想要猥亵他朋友的人呢就给打倒在地了。其实这个时候呢就完全可以避免这种妨害了，但是呢不行，他还进一步的呢把这个想实施猥亵的人呢给他打死了。那么像这样的行为呢就有可能构成这种防卫过当，也就是说你的这种防卫行为呢是超越了一定的限度的，而且是明显的造成了不应有的一些损害。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说针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那些暴力犯罪所进行的防卫，它就不会构成这个防卫过当。你比如说一个人他想把另一个人杀死，他正在实施这种杀人的行为，这个时候呢即使这个受到侵害的这个人在防卫当中将这个杀人犯把他打死了，那么他也不属于防卫过当，而是属于一种 正当防卫 的行为。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那么穆先生针对不法分子对其妻子实施的这种跟踪行为啊，进行了一种反跟踪，而且呢将他的这个车呢撞停，警察呢也及时的赶到，我觉得呢他并没有超过这个必要的限度，应当是属于合法的行为。 那么也有网友认为，其实穆先生也冒了一定的危险哈，万一如果对方有什么过激行为呢，是不是应该发现这种情况，锁定好证据，跟踪的证据以后及时报警，让警方来进行进一步的跟踪？ 对，是这样的。其实呢像穆先生在这个案例当中，他也是他一方面自己采取了自力救济的措施，同时呢他也及时的通知了警方，警方也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所以我觉得穆先生这种做法应当说呢是既聪明又合法的。 那网友还感叹说，真是太悬了啊，如果真的有犯罪事实发生的话，后果不堪设想。那但是目前看抢劫事实没有发生，尽管这个车上缴获了很多疑似作案工具，那现在目前对跟踪者能够定罪吗？ 我认为会被定罪的。我觉得呢他应当是属于这个抢劫罪的预备犯。那么刑法的第22条当中呢是规定了什么叫预备犯，它指的呢是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那么这个具体来讲，这犯罪预备呢它需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行为人啊他主观上要具有这种犯罪的故意，这个是追究他刑事责任的一个主观的依据。比如说这跟踪人是为了日后他寻找机会去抢劫，那么他如果具有这样的故意的话，那么这个呢就可以定为这个犯罪预备，这是第一个条件。那么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行为人已经为实施犯罪进行了准备活动。那么这种准备活动呢在法律上啊它主要是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为了实施犯罪准备工具和物品的行为，像在这个案件当中就比较典型。那么公安机关到了现场以后，发现他的车里边呢非常恐怖哈，发现了有藏尸袋、手铐、脚镣、望远镜，什么勒人的绳子、砍刀，甚至连那个挖坑的铁锹都有。大家都可以想象他用这些工具去干什么。所以呢实际上他已经为实施这种抢劫的犯罪行为呢准备好了工具， 包括那个很多车主的这个行车的行踪他记在小本上 啊，他都记在小本上了。这个呢是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为了达到犯罪目的去创造条件。他为什么要按这个跟踪器？他的目的就是发现这些事主的行踪，为他日后寻找一个很好的一个作案的条件和时间，那么去创造这种条件。所以呢实际上呢他已经为犯罪做好了这个准备了。那么对于预备犯在刑法当中应当如何去处罚呢？咱们国家刑法当中呢也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它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是免除处罚。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在一般的情况下，这种预备犯他毕竟，比如说他要抢劫，他这个抢劫他毕竟没有实施呢，所以他的这种社会危害性呢，肯定没有一个已经实施了抢劫的这种犯罪行为的危害大。所以说对他的这种刑法处罚呢，是可以比照这个既遂犯呢，是从轻、减轻，甚至是免除处罚。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恐怕不应当做出这种从轻、减轻或者是免除处罚。为什么？首先法律规定的是可以，没有说只要是犯罪预备就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那么这个可以就给法官的自由裁量留下了一种空间。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本案的这个犯罪情节我认为还是比较恶劣的。这个从目前警方呢，他正在侦查这个犯罪嫌疑人有可能供述说自己是不是有这种抢劫的故意。如果他供述说是有抢劫的故意，那么定这个罪的犯罪预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如果说他没有供述说是这个自己是日后为了实施抢劫，那么是不是就不定这个罪呢？我认为也不是这样的。因为从犯罪现场所起获的这个工具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什么，有藏尸袋，有铁锹，有锤头，还有什么绳子，甚至连挖坑的这个铁锹都准备好了， 而且跟踪了很多日了，都有证据。 对，而且还是一个有跟踪的记录的小本子。这个小本子很关键，它是记录了整个这个小区的很多业主的长期跟踪的他们的一个记录。那么实际上对于整个的这个小区的这个公共安全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威胁，不仅仅是针对穆先生的妻子。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他这个情节应当说是非常恶劣的，而且我相信犯罪分子他也解释不出他做这些行为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啊？如果说你不是为了实施抢劫，不是为了实施犯罪， 你有其他理由吗？ 啊，对，你有其他理由， 没有合理理由。 对呀，你准备这些工具啊，那么你又做这些跟踪啊，你还做了这么详尽的记录，你的真实的你所谓的你的合法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恐怕他解释不出来，所以他的情节应当说是非常恶劣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是不应该对这样的人做从轻、减轻甚至是免除处罚的。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么稍后进段广告，我们来关注昨天十一中院判决的一个案例，上市公司为了逃避债务虚假诉讼，结果被罚了90万。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问我听什么听 FM 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十年前为了逃避债务，上市公司华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虚假协议和虚假诉讼将公司名下房产转移到关联的公司。十年后该公司向检方提出了申诉，要求撤销虚假诉讼协议和调解书。那昨天市一中院经过审理撤销了相关协议和解书，并对华硕公司判处90万元。那今天我们现场的嘉宾也是来自这个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庞涛检察官，你好。 你好。 昨天你就在这个庭审现场哈， 是 把这个大概的案情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这个案子呢还要从2005年说起。那么2005年的时候呢，这个汇华园公司啊起诉到法院，认为呢这个华硕公司啊有一笔拖欠的债务没有清偿，因此呢他起诉要求华硕公司清偿到期债务。但是这个案子呢，法院开庭审理以后呢，这个当事人双方啊，很快的就这个偿债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达成什么一致意 意见呢，就是这个华塑公司同意以自己所拥有的一处北京中关村的某房产、 嗯、 这个房产价值千万去偿还债务、 嗯、 也就是双方达成了这种以房抵债的这个协议、 嗯、 那么法院呢也很快的根据这个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呢、 嗯、 制作了一个调解书。那么这个案子其实很简单、 嗯、 也很快的就结束了， 借债还钱嘛， 对，借债还钱、 嗯、 天经地义、 嗯、 但是呢这个案子呢在去年的时候，那么华塑公司的现任领导层，也就是原来那个债务人的华塑公司的现任领导层、 嗯、 那么他呢到我们检察机关来举报、 嗯、 说呢是这个有可能啊这个公司的前法律顾问韩某策划了一起虚假的诉讼、 嗯、 也就是当时在05年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一个法院的调解书，就是公司的前法律顾问韩某为了躲避当时的公司的合法的一些银行债务、 哦、 啊，把这个公司的资产通过虚假调解的方式转移给汇华园公司、 关联公司， 哎，关联公司、 嗯、 那么通过这种行为呢来逃避银行的合法债务。这个事情呢华塑公司在向我们检察机关申诉的时候也反映说，他们曾向当地的这个公安机关呢进行过举报、 嗯、 公安机关呢也对相关的证人进行了这个讯问、 嗯、 那么这些证人呢包括就是当时05年出庭的原被告双方的这个代理人、 嗯、 啊，那么这个代理人是谁呢，就是这个韩某的属下，因为韩某是某律所的律师、 哦、 那么他的这个属下呢冒充了这个双方当事人的代理人去出庭进行调解、 嗯、 同时呢也向我们反映说，这个汇华园公司的他的实际控制人实际上就是韩某的妻子，所以是有关联关系的、 哦嗯、 那么了解到这一情况呢我们非常警觉，我们认为这是有可能是一起虚假诉讼的行为、 嗯、 我们也没有满足于就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而是到当地的公安机关呢去进行了调查核实、 嗯、 一方面呢我们是调阅了这个相关的讯问笔录，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找当时的办案民警进行了核实，对于上述这个华塑公司反映的情况呢逐一的进行了核实、 嗯、 确认这的确是一起当时的公司的领导层和这个法律顾问韩某通过策划一起虚假诉讼的行为、 嗯、 逃避公司的合法债务，那么转移公司资产的这样的一种行为、 嗯、 最终呢我们是依照这个民事诉讼法的208条第一款的规定向法院提出了抗诉。那么208条第一款是怎么规定的呢，它是说呢只要法院的调解书侵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话，检察机关就有权向法院提出抗诉。可能讲到这里广大听众朋友们可能不是很清楚哈，说这个调解不就是两个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吗，它怎么会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呢？那么在这里边首先来讲这个社会公共利益，那么这个华塑公司呢它是一家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大家都知道它肯定涉及到这个不特定股东的这种利益，因此呢我们认为这种逃债的行为会损害公司的资产，进而损害到这个不特定股东的利益、 嗯、 所以呢它会侵害到社会公共利益。那么为什么它也侵害了国家利益呢，实际上我们认为这种虚假诉讼的行为它最大的一个危害是什么，它危害的就是国家审判权的一个正常的行使、 嗯、 大家可以想象的就是国家审判权是应该建立在一个正常的真实的这种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去做出一个判决、 嗯、 但是虚假诉讼它是构建了一个虚假的事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却为这种虚假的事实做出一个裁判的话、 嗯、 那它的社会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嗯、 所以我们认为呢这种虚假诉讼行为它由于侵害了这个国家审判权的正常行使，所以它也侵害了国家利益、 嗯、 最终呢我们是以原判的这个调解书啊违反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理由向法院提出了抗诉、 嗯、 那现在是罚了90万， 对， 那这个跟韩某有关系吗？是罚了公司的90万，跟个人没关系。 对，昨天法院的判决结果呢是这样的，一方面呢法院呢是撤销了原审的这种虚假的调解书、 嗯、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驳回了原来这个原告就是汇华园公司的诉讼请求、 嗯、 那么最终呢还对这个华塑公司处以了90万元的这个罚款、 嗯、 那么为什么说要处罚这个华塑公司而不是处罚 罚策划这个事的主谋韩某呢、因为韩某当时是华塑公司的法律顾问，那么他的这种行为呢应当被视为一种职务的行为，所以呢就处罚了这个华塑公司，也就是由这个法人来承担这个90万元罚款的责任。 那现在将来这个韩某他会有责任吗？现在韩某出庭了吗？在吗？ 韩某没有出庭，我们也是通过各种途径去寻找他，都没有找到。那么韩某是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我们下一步也会进一步研究，就是我们可能会考虑建议司法行政机关，也就是司法局，对，因为他是某律所的律师嘛，而且是 正在职业的律师， 正在职业的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必然是触犯了律师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那么因此呢，我们也会建议司法局对于这样的律师呢，给予相应的处分。 那么昨天媒体报道说，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一起借款纠纷上诉案，当庭认定上诉人上海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被上诉人辽宁特莱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构成虚假诉讼，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时对两当事人各罚人民币50万元。据悉，这案件也是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的第一起虚假民事诉讼案件。那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做虚假诉讼，就是法律上怎么定义的？ 其实虚假诉讼的定。其实虚假诉讼的定义呢，应该说是非常简单的，它主要指的就是当事人通过捏造事实或者是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来到法院打官司，他的目的呢是骗取法院的这种判决书和调解书。为什么要骗取法院的这种判决书或调解书呢？那么他的目的就是对于他们的这种法律关系赋予一种强制执行的效力，这样呢往往是达到一种转移财产、逃避合法债务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因此呢，虚假诉讼经常发生在什么样类型的案件当中呢？就是发生在这种财产权属类的纠纷当中。 上海这个案件也是这样的。 上海的这个案件， 债务纠纷。 对，最高法昨天判决的这个案件，包括说我们昨天一中院判决的这个案件，都属于一种债权债务的一种纠纷，所以这个是非常常见的。其实除了这种常见的债权债务纠纷以外呢，可能和老百姓联系比较紧密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离婚纠纷当中，比如说两个人可能闹矛盾哈，打算日后要离婚，那么一方呢为了今后离婚的时候能够多得一些夫妻共同财产，那么他采取了一种什么办法呢？就是和自己比较亲密的朋友亲戚啊，通过编织一个虚假的债权债务关系，比如说我欠某朋友多少钱，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把这个，因为他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嘛，他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所以需要拿共同财产来偿还。这个时候呢，那么他通过这个和这个朋友之间到法院打官司，达成一个虚假的调解协议，然后呢，他把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去转移，转移以后他再打这个离婚官司，这个时候的 没多少钱了， 已经没多少钱了。比如说以前夫妻共同财产是100万，通过这种虚假的这种债权债务关系，他已经转移走了90万，还剩10万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个时候他再一分割，他还能再分割55万，那么最后能拿到95万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这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一个虚假诉讼的类型。 但是如果虚假诉讼被拆穿了，承担什么责任？ 承担的责任应当说随着咱们国家法律法规的这个健全，承担的责任是越来越重。比如说在2013年的时候，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实施以后，那么第112条对于这个虚假诉讼行为，它是有一个明确规定的，也就是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和拘留，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就像昨天一中院判决的这个案例，包括最高法判决的这个案例，都是处以了 罚款。 那么这个罚款额是多高呢？这个民诉法这次修改当中呢，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115条。那么它分两种情况，一种如果是这个虚假诉讼是个人制造的，那么对于个人的罚款金额呢是10万以下。如果是单位制造的，就像这个华塑公司，它是单位制造的，那么是人民币50000元以上、100万元以下，是这样的一个罚款的额度。 那就说法律责任还是很重的啊。据中国法院网报道说，曾经有一起企业老板是虚构了假案 几十起，那么这个最后是虚假诉讼是获得刑事获得刑事责任是四年， 对， 所以这个不光是有民事责任，可能还会有刑事责任。那现在这两个案件，昨天一中院判的，还有最高法的这个上海这个案件，都是罚款50万元， 嗯， 没有刑事责任。那么从这个新刑法刑诉法实施以后呢， 嗯， 会不会不光是一个罚款？ 对，您说的很对，就是这个对于虚假诉讼的惩戒呢，实际上也是伴随着咱们国家关于打击虚假诉讼行为的这种法律的力度不断加大而不断健全的。就像在以前呢，可能针对这个虚假诉讼啊，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包括在民事诉讼法也好，刑事刑法当中也好，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2013年，刚才我介绍了，随着新民事诉讼法的实施，那么这里边规定了有罚款，有拘留，这个拘留是什么拘留？是司法拘留。哎，那么有这样的一些妨碍诉讼行为的情况下，那么法院的民庭，哎，民事审判庭可以对当事人处以罚款或司法拘留的这种处罚措施。那么到了今年的11月1号， 十几天前， 哎，十几天前，随着刑法修正案9的实施，那么刑法修正案9当中呢，是规定了在刑法的307条当中增加一款。首先咱们先说说这个刑法307条是什么。307条原来的规定是妨害作证罪，也就是说当事人如果有妨害作证行为的话，是要处相应的，比如说最低是这个管制，最高是相应的有期徒刑，这样的一个刑罚的处罚。那么这一次的刑法修正案9呢，是在这一个条款当中又增加了一个条款，是什么？就规定了说，当事人如果说你有这种捏造事实去骗取法院的这种判决书或调解书行为的话，也就是你妨害了司法秩序或者是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如果你情节严重的话，还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是单位犯这样的罪的话，那么还要对单位啊处以罚金，对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也要处以罚金。也就是说它实行的是一种双罚制。那么也就是说随着刑法修正案9的实施呢，那么现在已经规定了一个明确的罪名，就叫做虚假诉讼罪。也就是今后如果一旦出现虚假诉讼行为，就一律入罪。因此呢，可以说对于虚假诉讼的行为的打击力度，目前咱们国家的法律已经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 这是从1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9。 对， 但这两个案件是因为之前发生的， 对， 所以只是一个罚款。 对，一般刑法它是不溯及既往的。那么如果说之前发生的这种行为在情节严重的情况下呢，它可能会构成这个原来刑法307条规定的妨害作证罪。那么在如果是今年11月1号实施以后，你还去实施这样的虚假诉讼或者虚假调解行为的话，一旦被查处，那么你将面临的就是刑事责任。 要负刑事责任啊，不是过去的可能罚罚款就了事了。 是这样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现场嘉宾来自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的庞涛检察官。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月16日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文明北京微信公众账号，为榜样点赞，为榜样喝彩。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获得由互联网金融平台紫马财行提供的新年礼券，期待您的参与。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5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Hello 主持人，我是你的粉丝哦。 Hello 主持人，我超爱听你的节目。 想跟喜爱的主持人面对面 say hello 吗？10月29日，邀您相约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电台第7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表彰典礼盛大来袭， 10家优秀主持人新增7个单项奖一一揭晓， 还有神秘嘉宾亲临现场。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点击评主持人，填写报名表或做抢票， 我们等你来。